重要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南征北战这个名字呢，现在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了。他们从出道以来呢，在音乐上面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音乐模式呈现了大众视野当中不一样的他们，在音乐的战场上标新立异、勇往直前，就像是南征北战的战士一样，扛起了革新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旗，开疆拓土，引领潮流。接下来继续听到南征北战，我的天空。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个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今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就算开阔自己的视野，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很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展开的翅膀，热烈的火在梦中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呼唤着恋人的手不会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说尽管爱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再往前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 这首歌 Up to You 收录在了孙燕姿2002年的2月1号发行的专辑 Star 自选集当中，是专辑的第12首歌，也是某品牌的彩妆系列的广告主题曲，一起来听吧。 抓住我这一秒钟，抓你的机会，搭上了梦幻王国最后的机会，想飞就飞，到处捞我的氛围，绝不后悔，现在起凭我指挥，换一个规则变一个色彩，一眨眼另一个世界，要多美你来做出 up to you， 找一个方向追一个梦想，听一听心中呐喊，去搭配你来做出 up to you。速度

出道以来，他就给歌迷带来了很多好听而且特别温暖的情歌，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甜蜜也有伤感，听他的歌就是在感受青春。梁静茹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他的歌声和我们共鸣，用他的故事在我们的梦中闪烁。来听到的是梁静茹《别人的天长地久》。 身而过，回声轰隆，电光石火，莫测心痛。一瞬间加速度，坠落在寂寞公路。 999朵玫瑰到找一个字代替1001夜，1990年出道的邰正宵用他那种温柔而且富有磁性的歌声几乎征服了很多歌迷的耳朵。在此之后呢，他又推出了心要让你听见、千纸鹤等等系列情歌。在那个只有卡带的音乐时代当中，这个带着温润浅笑的男人成为了所有歌迷心中的情歌王子。来听到的是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伤透你的心，

陈月树这首歌收录在了郑中基2000年发行的《真朋友》当中，作词编曲呢都是由他一手包办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民谣小品，诚恳质朴的歌词在木吉他的伴随之下流露出了一种低调幸福的气氛，而真挚这种单纯简朴唯美的当这种感觉也藏在这首歌当中。 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ll say, dreams of a battle, I'll try. And dreams of a battle,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dreams of a battle, I'll try And dreams of a battle,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过来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眼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往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 Let's run from love、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不愿接受命运的逆流，不想日落落在我心中。也许足够，远方天空微笑着心动，是你，是你。 face all our fears. Leave the past behind together, together. 就算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黑夜变成了白昼。相信爱就会拥有，世界静止在我怀中，是你，是你。存在。 We are warriors fighting for our love.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like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on this story of love. We are warriors, warriors, warriors.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9号，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国办日前印发通知，部署今年56项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包括9月底前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分级诊疗试点扩大到85%以上的地市。国际方面，随着朝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众议院4号批准了一项新的对朝制裁决议，但其中的一些霸王条款触怒了俄罗斯。俄罗斯媒体称，这份法案允许美方对中俄等国港口实行监视，并强制检查任何船只，严重违反国际海洋法规则，甚至可能引发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冲突。俄罗斯议员科萨切夫更是表示，这种强硬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等同于宣战。特朗普内阁采取行动加强美国对外国人的审查，提议给予国务院向签证申请人提出更私人问题的新权利。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张杰他的曲风多变，擅长的不仅仅是情歌，还有英式摇滚、拉丁曲风等等，而且呢在舞技方面，他的快歌热舞的气息特别的平稳。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杰的星辰。 当古老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写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情书，奈何都专心以我全感动，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幸福远则远，要担风云变色，遥遥云归西，凭空心把风雨一拂可以过，雨不落相声必是你，何必心的寂寞真情与我争气，明知烈火将我血亮成星光，大不了动心坚守凝神，你在一身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惺惺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惜，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明，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情书，奈何都专心以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幸福越难测越要谈风云变色，遥遥云归西，云不是把风雨一拂可以过，雨不落声声凭实力，何必心动寂寞真情与我争气，明知变化成我血亮成星光，大不了重新接受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凭空心把风风雨一拂可敌我，日不落相声凭顺利，何以心动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变化成过血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齐手命悬在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了，心情歌万般千千你我最后是选择，不求死生活，只选择心寂寞，任你掀起奔风，星星烈火斩我江湖难越错，喧嚣的太仓破说不知何洒脱，都成过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生死歌传说。 东来东往和海明威合唱的最新的单曲收录在了东来东往的 EP 我也是醉了当中，在歌迷群中也是同样引发了共鸣，而在各大的 KK 当中呢，纯 K 也成为了 K 歌必点的最佳歌曲。 两点钟靠着窗还不能睡，想问你到底在等谁，一天一天努力这么拼命追，谁会抵赖那杯温水，有时也想好好的爱一回，如去向自己多狼狈，

会流泪，会被抚慰，他就是曹莹，纯粹的一个歌者。不悔情怀曾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面，所有人都惊呼，这个清清秀秀甚至还带点以学生的这种气息的大男孩，怎么会唱得如此的沧桑呢？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人一座城。 头顶的叶子把阳光荡起，头下的影子摇晃起，想象着此刻若能再相遇，你会不会忘记了过去？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潜藏着另一个自己，谈天说地聊着都好风趣，关上了门自己怕自己。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我在这城市里等了又等，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得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潜藏着另一个自己，谈天说地聊着都好风趣，关上了门自己怕自己。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我在这城市里等了又等，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得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得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等你找到下一个人。 未到过的地方，这个是三立八点档的偶像剧《幸福选择题》的片头曲，由王心凌演唱，吴青峰作词作曲。歌曲一经推出，

的歌之许茹芸的私房歌，伍佰《老人情歌》和许茹芸《我怎么能离开你》，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移。我和你共始终，信我莫疑。邓丽君的经典，经过了许茹芸的翻唱，让你感觉细腻而文雅。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是梁博演唱的，叫做《当我靠近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拜拜，明天见。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看着你无助的表情，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当我靠近你，我不能紧紧抱着你，那阵阵洁白的身体